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初春的夜风仍然寒冷，明光铠寒如铁，冷如冰，沉甸甸地压着。马车在朝宫外走，严君玉觉得自己像一点点活过来。他要去边疆了，光是想想就枝叶舒展，有了精神，像小时候听的故事中送龙还乡的故事。过一桥生肉，过二桥生鳞，过三桥就腾云驾雾，成了真龙。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是因为他得去边疆，他得见见大江大河，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力挽狂澜。马车出了城郊，他没有回头望，只是在心里念叨：“ 我要走了。” 严君玉在心里想：“我要走了，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了，是因为我要守住我自己。我是严君玉，也许我不是配得上你的玉，但我是我祖母最疼爱的小严，我爹娘最喜欢我了，还有敖季，还有洛恒，还有魏如。我要做大将军，要救边疆百姓，要守护大周，我要带那些战士回家。就算不是玉，我也是最坚硬的石头，是独一无二的严君玉，我要守住我心中的火焰，我不能砸碎我自己。”钟老将军说：“拳有退路，枪无回身。”自己见过了权谋，选择不用权谋。原来权谋就是技巧，就是回身，而打仗的人是不能想着退路的。天下交给萧景琰去想，就让严君玉保留这份分别信吧。 我去守你的边疆了，萧云，以后你看见你的江山，也许会想起我的名字。 严君玉这样想着，本来是很潇洒的，应该笑的，但他的眼泪却很没出息地落下来。城墙消失在视野里的刹那，魏如忽然忍不住叫了他一句：“ 少爷，我们真走了。” 严君玉抹了一把眼泪：“ 真走了，我们去看一看真正的战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” 东宫没有多少时间处理严君玉忽然消失这件事，国丧当头，光是庆德帝的丧礼就够让人应接不暇了，何况里面还夹杂着边关战事和朝中政事。几个宗室老亲王最是麻烦，说是年高德少，其实只能当摆设，偏偏意见还多，又不能不听，把礼部官员跟司礼监折腾得够呛。好在萧景琰虽然年轻，却也是在皇室礼节中浸润着长大的，这次丧礼提拔了不少精明强干的中层大臣，光是礼部就换了一整班人，宫中自不必说。而太子妃叶玄机在这次丧仪中也表现出了后宫之主的能力，明义皇后全程没离开长春宫，整个后宫几乎是压在她身上，她夙兴夜寐，连一刻停下来的功夫都没有，把一切调停得井井有条。云兰作为东宫长侍女官，终于近距离与他配合，见了他的行事顿时更加敬服，就连修建御道这种小事他也恭亲。大周旧历，帝王归葬东西二陵，离京都不过百里，庆德帝的陵墓已经修建了十年，早已准备就绪，当初战事最急时，庆德帝也说过气话：“ 打起来好啊，京都一破，再退就是东陵，正好送朕去见列祖列宗。” 但就算现在正是战时，庆德帝的丧礼也仍然是极尽奢华，毕竟帝王驾崩，天下共哀，越是这时候越要撑住场面，不然人心惶惶，要出大乱子。修玉道不过是这些事中的一件，庆德帝的子宫会被送去东陵修一条百里御道，路边还要设御亭以备停灵休息。至于要准备的仪仗队伍自不必说，浩浩荡荡上万人，礼部早已被降服，文武百官拟定庆德帝的谥号为宣， 吏诗四方，圣善周文，一生功过盖棺定论。议定谥号的大事，叶玄机并未插手，但在雍汉海倒台的事上，他却出力不少。庆德帝驾崩后，晋派人人自危，雍汉海也不由得慌乱起来。本来他府中那位还是沉得住气的，可谓女中诸葛。庆德帝驾崩第三天，就让雍汉海上书起骸骨，要去东陵为庆德帝守灵。手下晋派几名得力干将也纷纷请辞，正好修玉道要从他们住的西街过，工部也极机敏，稍作变通，玉道正好从几位的宅邸中经过，说是为修建玉道献出宅邸，其实是连这些年吃下的油水也吐出了不少，名正言顺被工部接收，名义上是忠臣孝子，心地也不用担一个一上来就逼死老臣的名声，紧握一遮，大家体面好看。云兰当时正跟叶玄机在万华殿议事，命妇来往不绝，宫中的事更是一件接一件，一直到夜上三更。云兰好不容易把需要送给叶良宇定夺的事情看完，就听见堂上的叶玄机淡淡道：“ 黄珂还是太狠了。” 黄珂是朝堂中难得的中立派，号称江南遗孤，也是状元出身。当初陈同林抄家后，江南派树倒猢狲散，他满朝的诗友被抄了个干净，只剩孤身一人。他有着一首好文词，也许正是因为这缘故，庆德帝才一直留着他，也可能是留着他在秦晋两派的对峙中充当一个平衡的筹码。但对于他来说，这不是什么好事。一个工部侍郎无党无朋，在朝堂上中立了十来年，虽然外人看着惊叹他为官的手段，但各中滋味只有自己清楚。都说民如水，其实朝堂的大事也是潮水般的东西，再高的天赋在时代的洪流里也只能随波逐流。黄珂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，半生已过，孙辈都有了，要是寻常人可能就此沉寂筹划晚年了，黄珂却一直在安静等待。虽然在庆德帝父子的争权中没起到作用，但也算从龙之臣了，心地没有亏待他，给他了一个工部尚书的职位，而今是他出手的时候了。叶玄机感慨完的第二天，工部尚书黄珂上书，前面铺垫了许多什么举国悲痛、外敌环伺、慷慨激昂，最后只有一句，是让官员将今年的春境转由供奉司经手充当军费，工部已经以身作则。大周官员待遇不错，四季皆有境费，尤其是冬境和夏境最重，京中官员由内务府分发，是君王体恤臣子的意思，不过一些兵境探境之类。外派的官员则是由各级州府派发，无非是以薪养廉，比如秦晋江南这种极为富庶的地方，就相当于给官员一个理由收些油水，清官也有些补贴，贪官也不至于太贪鱼肉乡里。庆德帝晚年，晋派伟大不掉，几乎将北方各级县府包揽，贪了多少自不必说。本来雍汉海也懂事，晋派已经吐出了不少油水，光是修玉道一事就得了十多万两白银，是边关数月的军费。都说军心难测，但萧景琰向来人和，雍汉海也松了一口气。黄珂这本奏章却是要了他们的命，云兰当时还没有看出致命处，等到第二天才回过神来。但凡官场结党，都像滚雪球越滚越大，门声遍天下。庆德帝晚年，雍汉海何等煊赫，过个生日，门声从天下各地送礼上京络绎不绝，百姓都传流水黄金再不动，丞相珊瑚树下眠。看似一切尽在掌握中，即使新帝登基，只要乖乖吐出来也能换一条命。就像庆德帝控制不了晋派的贪腐一样，雍汉海也早已控制不住那些他挂名的门生了。黄珂一个春境，何等巧妙。春境本就是各地产出不一，况且年份不同，产出也不同，只要晋派各级官员懂事，多吐出点东西积沙成塔，又是一笔军费。但这次晋派的官员却不如雍汉海敏锐，还当是以前，真就按去年的规格献上来，有些甚至连去年的旧历都不如，还有送茶叶土仪的，打发乞丐一般，实在不成体统。叶良宇见了奏章都气笑了。 黄珂大概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呢。 他这话一说，云兰就知道雍瀚海没有活路了。世人都以为是黄珂的春镜断送了晋派，那些底层官员之所以这样狂妄也有道理，法不责众，就算是皇帝也不能把他们全都抄了，何况萧景琰素有仁德的名声，只能擒贼先擒王。各级春镜交上来的第二天，就有御史参雍瀚海长子在国丧期间饮酒，其实不过是京中子弟附庸风雅酿的梅花酒而已，但不抄家怎么知道酒在哪儿呢？先抄雍瀚海，接着是他手下的唐自明和孙瞻，这次是真的献出府邸修御道了，连人都发配边疆了。连抄三人，圣上再一道政令，十分简短：春汛阻隔道路，各地州府春境多有失宜，又兼春耕大事，所以由户部派下官员坐镇北部七州，从此春境交由户部，不经过宫中。所有担心境卫的官员都松了一口气，晋派官员也懂事不少。七州派下七个官员，三个都是秦派，四个是老叶相门生，同时叶太傅被调任翰林院，高高挂了个闲职。其子叶良宇从东宫出仕，任户部右侍郎。户部左侍郎张文轩上书致仕，圣上奏章安抚，但还是拨去兵部，做了个平调的左侍郎。但兵部尚书仍在，地位是从天上到地下。张文轩当年是纯臣，不得不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，只有在兵部做出成绩，才能重回权力中心了。相比之下，叶良宇这个右侍郎，前面两个位置都空悬，户部实则是他第一人，满朝文武哪有看不懂的？叶良宇出宫立府，门庭若市，京中呼为小叶相，更有奏章如雪片般飞来，称中宫不可一日无后，请圣上登基后迅速立后。十日丧期过后，是钦天监选定的吉日，陈明太子萧景琰在太和殿登基，定年号为天恒，天下人称之为恒帝，民间更有童谣：愿天之寿如日之恒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